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节目当中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是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这一系列专题将从古代都城文化、丝路文化、红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玉文化、汉代画像砖、海外考古等主题切入，通过考古这条主线讲述古代中国历史，剖析中华文明起源，梳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传承脉络。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内容由首图讲坛提供。首图讲坛是首都图书馆的大型公益讲座，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彩。文明探源，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内容是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中国是礼仪之邦，社会礼仪活动可以追溯到距离现在7000-8000年前。玉器在中国古代社会礼仪活动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礼仪用玉器的起源并不是与玉器起源同步发生的，是社会发展到特定的复杂化阶段的一种产物。玉礼器的种类与概念以及使用方式还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发展。那么玉礼器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我们怎样去认识玉礼器呢？玉礼器的产生与社会的发展有着何种的关系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从这些考古发现当中一一寻找答案。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主讲嘉宾朱乃成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秘书长。下面请听朱先生的讲解。 今天我们讲一下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问题。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礼制在古代社会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研究先秦的社会是避不开礼制问题的。那么玉器呢，在古代社会中在古代社会的各种礼仪活动中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主要谈谈关于玉礼器的起源。谈玉礼器的起源问题，大家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到一个古代的文献，就是《周礼》。周礼，周礼当中对玉礼器的记载也是很多。它所记载的古代的玉礼器有6种有玉璧、玉琮、玉圭、玉章、玉璜，还有玉壶。这6种器物呢，也被称为6瑞它是以礼天地四方那么在《礼记》的另外一篇祭统中呢，它还记述了另外的2种玉礼器，就是玉器和玉钺，这是仪仗的用具。那么也就是说， 六种加两种，一共是八种这种玉礼器。按照《周礼》等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把这八种玉礼器的用途啊，跟它用途分为四类。第一类就是祭玉啊，用玉器作为祭祀用的，献给神的。以用途呢是翻啊、易成三种方式进行啊。那么使用的器类呢，这六种器物啊都会用到。第二种呢是绿玉，它主要是祭祀者在进行祭祀活动的时候佩戴在身上面，或者是在手持着玉器啊，它的目的呢是助啊祀神的啊，也是为了区分啊身份的啊身份的。那么这种玉器的使用呢，主要有啊，主要是玉圭和玉璧两种。第三类呢是想祖先这种用的玉器，就是供奉在宗庙里面祖先神位的前面的这些玉器啊。那么它的这种使用的器类呢，主要有玉圭和玉璋。那第四类呢，主要就是仪仗用玉了，仪仗用玉器和玉钺。那么《周礼》对古代玉礼器使用方式的记载啊，是相当相当的复杂，还有一套。如果我们现在按照《周礼》的记载去探索玉礼器的起源，大概只能追溯到三代了，也叫夏商周三代，也就是我们只能追溯到夏代。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周礼》这本书啊，它成书很晚，大概是在东周啊战国的时候才成书的。它当中对礼制，或者说对于古代玉器在礼仪活动中使用的方式的这些记载，很多都是理想化的啊，教条化的东西。如果我们按照《周礼》的记载去探索玉礼器的起源，那么这种探索方式可能行不通，很可能要走进一条死胡同啊。那么因为呢，我们有一个例子，就说《周礼》记载的六种玉器到底是器型什么样的？那么它仅仅是文字记载，也没画图。到了东汉的时候，我们在重庆那一边发现了一个汉碑，东汉碑。在这东汉碑上面刻画了六种玉器的器型，玉琮两个方的八角形，玉璧、玉璜、玉圭、玉璋、玉斧，像一个帽似的。也就是说在东汉的时候，对六瑞的器型的形状有些已经不清楚了啊，像这个就是完全不清楚。我们完全按照周礼的记载，到东汉的时候它就不清楚，我们现在探索更难度更大。所以我们今天探索玉礼器的起源，主要是根据我们考古发现的情况进行探索。根据考古发现看，玉礼器起源应该在三代之前，就是夏商周夏代之前。早到什么时候呢？那我们先看看中国玉器最早什么时候开始的。目前我们发现年代最早的玉器大概是8000年左右啊，在东北的辽西地区新东方文化，它的器型啊，玉质相当的好，器型有戴在耳朵上的玉珏啊，有佩戴在胸前的小坠饰，也有小玉斧啊。这些小玉斧要准备把它一破为二，加工成其他的，但还没有完全破开啊。根据这个痕迹，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切破的 工艺还相当的原始。另外呢，还有小玉杯啊，还有那些小玉管。那么从这些器型来看，在玉器起源阶段，它的那种器型，玉器器型都跟当时的制作石器的工具或生活用品有关啊，有关。器型很小，都是一些工具类的，也有一些装饰类的器型。而玉礼器它的使用，它应该说不是工具型的，也不纯粹是装饰型的。所以玉礼器的起源应该说跟玉器的起源不是一回事，应该在玉器起源之后的一个阶段。那么到底在哪个阶段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在5000年之后，中期之后，中期或晚期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玉器。在墓葬中的出土情况，我们可以知道它已经有了玉礼器。比良渚文化中期更早一点的5000年之前的，也有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红山文化的晚期后段，也就是说在距今5300年到5000年前后这一阶段的红山文化，也产生了很多玉器，比较厚重，应该是玉礼器。那么我们看出玉礼器的起源，应该在新龙湾文化7000-8000年之后，在良渚文化中期5000年，在红山文化晚期5300年之前。那么在5300年之前，我们目前发现的可能是玉礼器起源阶段的玉器是哪一批呢？现在看来可能是林家滩文化。林家滩文化它主要分布在安徽的巢湖东侧，安徽的含山县，林家滩在这个位置啊，这是巢湖市区的。从地图上看呢，林家滩的遗址跟江苏南京是很靠近的。那么我个人认为，林家滩文化发现的玉器很可能是中国玉礼器起源的第一个中心。那么我说这句话呢，主要有后面这一些证据或者说材料作为依托的。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安排文明探源考古专题节目，播出朱乃成教授主讲的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前面朱教授谈到了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在这儿呢，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兴隆洼文化是因为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的发掘而得名，距离现在大约8000年，经济形态除了农耕以外兼有狩猎采集，正式发掘的出土的玉器的总数已经超过100多件。经过放射性碳素测定，兴隆洼文化的年代距离现在大约是8200年到7400年前，由此认定兴隆洼文化玉器是迄今所知中国年代最早的玉器，开创了中国史前用玉的先河。从出土的玉器当中可以看到，兴隆洼的先民们已经注意到了选材，色泽大多是淡绿、黄绿、乳白或者是浅白色，而且已经掌握了抛光、钻孔等等的技术。兴隆洼玉器呢，是迄今所知的中国年代最早的真玉器，它标志着社会大分工的形成，使我国使用琢磨真玉器的年代追溯到了8000年前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为红山文化玉器群找到了直接源头。兴隆洼文化是北方三大文化系统之一， 他的发现表明内蒙古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自有渊源，解决了红山文化的源头问题，进一步揭示出长城地带东段新石器时代文化极富特色的土著性和连续性，确定了该地区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平行、相互影响的历史地位，同时对整个东北地区的文化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红山文化要晚于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发源于内蒙古中南部至东北西部一带，起始于五六千年前的农业文明，是华夏文明最早的文化痕迹之一，分布范围在东北西部的热河地区，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红山文化时期的玉雕工艺水平较高，制作工艺是磨制加工而成，玉器有猪龙形状，还有玉龟、玉鸟、兽形玉、勾云形玉佩、孤形器、棒形玉等等。据考古统计，红山文化的玉器出土已经近百件。红山文化是与中原的仰韶文化同时期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发达文明，在发展中同中原仰韶文化相交汇产生的多元文化，是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业。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图腾性玉器反映了红山先祖的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这四生的情况，可以说红山文化的每一件玉器都是四生的反应。兴隆洼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遗址都在北方，在中国的南方也有玉器的考古发现，这就是前面提到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代表遗址呢是良渚遗址，距离现在5300年到4500年左右。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是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是在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东部。这个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从墓葬当中挖掘出土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镯、柱形玉器等诸多的器型。在节目当中，主讲人朱乃成教授谈到了，我们探索玉礼器的起源应该是在兴隆洼文化七八千年之后，在良渚文化中期五千年，在红山文化晚期5300年之前。在5300年之前，我们目前发现的可能是玉礼器起源阶段的玉器，现在看，朱教授认为极有可能就是林家滩文化。林家滩文化得名于林家滩遗址，林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含山县林家滩村，地处玉溪河中段北岸，总面积大约160万平方米。遗址大约是5000多年前的一处大型新石器时期晚期聚落。遗址区内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晚期人工建造的祭坛、大型氏族墓地以及祭祀坑、红烧土和积石圈等重要的遗迹，出土精美玉礼器、石器、陶器等珍贵文物。林家滩墓地出土的玉器数量最多，具有重要的考古、历史、科学和美学艺术价值。器型主要分为工具类和武器类，主要是缺乏实用功能的斧、钺、戈，这应该是礼仪的用器。装饰品类主要是可以穿戴在身上的起装饰作用的镯、簧、环、爵、璧、双联璧、管、珠，以及形制较为奇特的宝塔形的装饰、扣形的装饰、喇叭形的装饰，还有月牙形的装饰以及冠形的装饰。另外还有动物或者是人物的形象类，有猪、龟、龙、鸟、鹰、兔、立姿人像和坐姿人像几类，数量很少。其他类呢还有形制比较特殊的，比如玉板、三角形的玉片、玉勺等等。此外，林家滩玉器钻孔技术有的孔径啊仅有0.15毫米， 关于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下面请继续收听主讲人朱乃成教授的讲解。 在临江弹簧当中，我们发现的很多玉器，目前发现将近1000件，它很多玉器的器型和梁子文化的和红山文化的有着密切的联系。临江弹遗址，这是具体的遗址的出土大量玉器的地方。临江弹文化玉器当中，哪一些可能是跟早期玉礼器有联系的？第一种是玉璧。玉璧是中国古代玉礼器的四大核心器物之一啊。四大核心器物，一个是玉琮、玉璧、玉圭、玉章。那么在5300年之后的红山文化晚期，以及5000年以来的梁子文化，以及4200年以来的陶氏文化中晚期，包括龙山文化，以及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都有大量的玉璧。其中的梁子文化的玉璧是最多的，我们目前发现的刻文玉璧当中体量最大的一件，这是在汉武帝陵附近发现的，大概将近有50公分大的一件玉璧。这件玉璧呢，目前在陕西收藏着，没展出。没有刻纹饰的玉璧最大多大呢？我估计大家没见过实物，最大的将近有90多公分，厚将近有10厘米，很大。其中有一件厚9公分的，大是80公分左右的，有一件藏在多伦多的皇家博物馆，像个小车轮子那么大。那么我们考古发掘出来的，那么还这么大的还没有啊，但石头的石壁，这么大的石壁有，在成都的金沙遗址就有，在金沙遗址博物馆大家可以去看，能看到这么大的，但不是玉的，是石的。梁祝文化一座墓葬，墓葬里面摆的全是玉璧，这是临家滩文化的玉璧，这件玉璧的年代是5600年的，它的直径是8公分的，是另外一件，这一件是12公分左右的，5300年的，更小的了。以往说玉璧实际上是很小，4-5公分大，我们就不把它作为璧来认识。那么从临江滩文化的发现的玉璧来看，8公分左右的5600年左右，12公分左右的5300多年。那么从这个发现来看，玉璧的起源可能在5600年左右，它最初起源阶段的玉璧是比较小的，7-8公分左右，它在后来的发展过程当中逐渐产生了大型的玉璧，像梁祝文化比较大的，是好几公分的，20几公分的，它已经是帛属起源阶段了。所以说目前我们能探索的作为玉璧的使用年代早的可以到5600年，最早就建于临家滩文化。那么玉璧的起源再往前走，我目前在考古上面没有发现的信息啊，这是关于玉璧的起源。 知识开讲节目今天继续安排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我们要关注的内容是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成先生。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是坚持的人最后获得的奖赏。黑夜如果太黑暗，我们就闭上眼看，希望若不熄灭就会亮成心中的星光。黑夜如果不黑暗，美梦又何必上路，我想会是坚持的人最后获得的奖赏。黑夜如果太黑暗，我们就闭上眼看，希望若不熄灭就会亮成心中的星光。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细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今天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我们要关注的是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成教授。谈到玉礼器的起源，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古代的一个文献，就是周礼。在周礼当中，对于玉礼器的记载很多。在周礼当中记载的玉器有六种，有玉璧、玉琮、玉龟、玉章、玉璜，还有玉虎。这六种器物被称为六瑞，以礼天地四方。如果我们按照周礼的记载去探索玉礼器的起源，非常有可能行不通。因为在东汉的时候，对前面说到的六瑞的器型的形状都已经不太清楚了。所以到东汉的时候就不清楚了，如果现在啊我们去探索，难度更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探索玉礼器的起源主要是根据考古发现的情况进行了解。根据考古的发现看，玉礼器的起源应该是在三代之前，也就是夏商周的夏代之前。早到什么时候呢？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主讲人朱乃成先生就谈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下面请听朱教授的讲解。 就是说目前我们能探索的作为玉璧的使用年代早的可以到5600年，最早就建于林家滩文化。那么玉璧的起源再往前走，我目前在考古上面没有发现的信息啊，这是关于玉璧的起源。第二个是双联璧。双联璧是个根据它的形制来看的，这种器型在红山文化当中发现比较多啊，实际上是上面小下面大，一大一小。那么这一件器型的年代呢，在5200年到5000年之间，是属于红山文化的。在红山文化当中5300年左右的也有，器型很小，实际上就是一个坠饰，上面这个小孔实际上是穿绳子的，但是学术界通常也把它当作双联璧、三联璧，实际很小。这是的形制就相当的完美了。 余杭尧山两渚一带的尧山一座墓里面出土的这一串小串，两个玉环应该是戴在脖子下面的，一件是半圆形的玉环，一件是半圆形镂孔的玉环。这个年代呢都在4800年或者略微多一点。那么在中国玉环的延续时间很长，到了周代形成了一套制度。在张家坡发现的西周中期的一个三环串，这三件玉环它串起来的，中间是红玛瑙珠还有玉管串起来的，出土的时候应该铺在身上的。拐国墓地的发现的一个七环串，这叫七环组配组配饰。那也就是说这种多环组配的串饰在西周的时候特别的流行，特别流行。那么我们看看林家滩的，林家滩的玉环发现的数量很多很多，单条形的一种玉质不一样，一个虎头，两边是个虎头，虎爪子还是很清楚的。这种虎头玉环目前来看5000年以前的就是临江滩所配有的，所以一见到这个东西马上就知道它是长江下游安徽这一段临江滩文化5300年之前的东西。它还有另外一种老虎前肢很清楚，这断了应该这边的还有，应该是跟这个一样的，这是虎眼、虎嘴、獠牙、虎的耳朵，相当的形象。以往把临江滩发现的玉环作为龙凤环这是龙首，这是凤首，实际上呢是搞错了。如果说倒过来看，这个就是猪的头，这就是猪的尾巴。这个因为我们在探读古代玉器形象的时候因为是后世些观念的影响，总是容易看错容易看错，这实际上是个猪另外还有又是一种，有人说这是鸟实际上这是一些像，不一定是这是半月形的。在临江滩文化当中这种黄的数量也很多，这是临江滩文化当中特别有特征性的一种器型。为什么呢？它是锯齿边缘的，这是临江滩文化玉环当中特有的一种风格，特有的一种风格。这种环还很多，这是半圆形的，特别的鲜明。一看到这种器型，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它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的。各种各样的玉环在临江滩文当中大概有十几种。那么玉环产生的时间很早，7000年，在马家班文化、松子文化，就是太湖地区的7000年以后到6000年，玉5000出很多。那么为什么说那个时候我们没把它装作玉礼器呢？而西周的时候主配型三黄七黄，七黄那是拐国，对啊，拐国是诸侯的身份地位很高。那么因为呢6000年的玉环都是单件使用，没纯粹是一个装饰品。到了西周它是个成个主配的，成为一种礼仪性的能代表身份的一种用器。那么这种现象我们目前能够见到最早的就是临江滩文化。临江滩15号大墓87年发现的，在这一座墓里面出土的这个玉环有多少件呢？有30件，就说它从脖子下面挂下去一串一下又挂了30件。那么这种的使用方式肯定不是一般性的装饰品了。你大家想想平常挂那么多怎么生活怎么活动啊，它就是礼仪性的时候的用一下，或者去世之后埋葬的时候这种使用。那么这种使用方式应该跟它的礼仪活动有关的，就是说应该是一种礼器的使用方式。 那么从这角度看，我们目前所能足为礼器使用的玉璜，我们可以把它追溯到林家滩文化的这15号墓。这个墓的年代在距今5600年左右，所以林家滩文化的早期。这是关于玉璜。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节目今天安排播出由朱乃成教授主讲的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节目当中，朱教授谈到了林家滩文化与早期玉礼器有联系的器类，在前面说到了有玉璧，还有双联璧以及玉璜。在《周礼》的记载当中啊，很多玉礼器的形状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从现在出土的文物当中可以看到啊，玉璧很大个儿的。前面呢，朱教授就谈到了有的玉璧，因为它是圆形的，中间有孔嘛，所以感觉跟小车轮子啊那么大个儿。因为比较大的玉璧啊，直径有的达到90多厘米，大家能够自己估算一下这个尺寸了吧。而刚才我们又说到的双联璧啊，和玉璧比起来就要小很多。刚才说到了大的玉璧能够有90多厘米的直径，已经很大了。而且前面朱教授特别谈到了，如果是特别小的啊，尺寸很小的，那就不叫做玉璧了。玉璧一定代表着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形状。到后面说到了双联璧的时候啊，和玉璧比起来，双联璧就小很多了。很多双联璧的直径呢，也只有十几厘米或者是几厘米。双联璧的形状啊，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有的呢是两个玉璧上下相连，有的双联璧呢就是上面小底下大，但是也有上下啊是统一尺寸的。也有的玉璧啊是内外相连，就是外面有一个大的玉璧，而里面套一个小的玉璧。这内外相连的两个玉璧啊也有讲究，有的呢是内外有两个接点相连的，还有的呢是内外有三个接点相连的，另外还有三联璧啊。再说玉璜，它的种类当然也有很多，但是总的形态呢都是较窄的弧形和半圆形的片状。总的来说呢，直径呢应该是在一二十厘米左右，也有稍微大一些或者是稍微小一些的。像刚才朱教授谈到的，有些一串啊，因为它是做装饰用，挂单个的就看着尺寸稍微大一点，一串挂在身上起装饰作用的玉璜呢就要稍微小一些。有的呢是三璜挂在一起，还有七璜挂在一起的，中间是用玉管还有其他的一些珠子来做装饰连接的。 下面看看玉冠翅。玉冠翅在良渚文化当中，在红山文化的后期发现比较多，发现比较多。良渚文化的冠状器，它是插在头上的，有一个射孔，孔下面呢是有机制的，或者是象牙的，或者是木的、木头的，锯齿状的，竖像梳子状的，是插在头上的。但是呢，也许啊，它是另外做的一种木雕上面的，也可能使用方式不清楚，但我们可以肯定它是一个冠状器啊，冠状器、冠饰。两种文化的上面有兽面纹饰啊，相当的精细，是两种文化典型器。一看到它，我们就知道它是两种文化的器型，年代4800年了。良渚文化的啊，4800年了。冠状器它下面有五个孔啊，这面是人头像，这应该原来是个人，是演化了啊，演化了，相当的应该有特殊的含义在里面。良渚文化玉琮，大玉琮上面的一个纹饰，这个纹饰这人的头上面戴一个冠，是个羽冠啊，可能是王一级身份的人，他戴了一个羽冠。也就是说，在5000年、4800年以来，良渚文化有身份地位的人戴这种玉冠， 戴冠应该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红山文化戴在头上的玉冠，这个两种还不一样了。这是一株木当中出土了21件玉器，在它头部有这么一件东西，这马蹄形孤形器，在头枕下，应该说这种器形原本都在头上面的，在埋葬的时候可能倒了，器形就马蹄形一孤形器。那么这种器形它应该原本的使用方式是戴在头上的，当然也有在腰间的啊。另外再说，这是一个三孔器，大家注意了，红山文化这些玉器跟这件玉器玉质完全不同啊，这种玉质的来源目前我们正在探索啊，探索。那么这个三孔器两头是一个兽头，它可能也是一种冠饰。这一件本身呢不大说得清楚，但是后面这一件能说清楚，这是个人啊，有人把它解释为龙了，那就解释错了。以往对红山花玉器解释很多全解释错了啊。那么这是人，这三个孔，那说是这三个孔，说明呢它下面还有东西，有机制，它可能是一种怪事啊。另外还有一种，这是牛和梁啊，一个大墓里面出土的，在人头上面一个大雁啊，大雁啊，或者是大鸟吧，那么这也是种怪事，就是怪事。这是红山文化，你们看林家滩文化的，以往这一件吧倒过看，这边吧主下边，这边是上面，但是从它这两个孔的线看，孔是在下边，是吧？这是在上面，上面还有纹饰，这是冠饰的一种，这又是一种孔在下面，这是平顶冠，这三个孔，还有一个孔没钻透，这又是一种啊。林家滩文的冠数量不多，但形制也有3-4种。又一种，两边一个圆角，上面一个尖三角，这实际上是一种平顶冠，再加上这一种，这也是冠玉冠饰。这一件的形象像什么？头部、尾部，所以呢，有人呢就认为呢，这是眼睛的话，那么这是个吻部，这是个耳朵，就把它解释为兔子。可能不可能？因为啊，它的尾巴是分叉的。兔子尾巴是不分叉的，兔子尾巴就是很短的一条。如果解释是兔子了，以往都解释为兔子。说中国的玉兔最早啊，殷墟很多，最早的追到林家滩5300年以前，文章写了一大堆。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我们看一个回首的大雁，这眼睛，这里后脑勺，这里是它的嘴，那么它就不是个兔子了，它是尾巴分叉的，就是个鸟类。那如果说把它解释为鸟类的话，那么就跟红山文化的这一件它的造型是相同的，玉质不同，细部的形态不同，但是它的造型的这种风格相同。所以我个人认为红山文化的这种玉器应该跟林家滩文化的有联系，以往都把林家滩文化的玉器作为红山文化由北向南传播的，我觉得这是错的。红山文化的玉器，那些厚重的玉器都没有辽西地区的文化的根，它的来源是由南边近1000公里的林家的文化往北传过去的，这个要颠覆一个传统的认识，比林家的文化年代还要早的马家湾文化晚期6000年的象牙的冠饰，它是梳子状的插在头上的，这一件有出土的现象，这种象牙的冠饰它实际上插在头上的，比如说我们这种玉冠饰能够追溯到最早的就是林家滩文化5600年，但是比它更早的有象牙冠饰，象牙冠饰 那作为玉冠式的起源，追踪理解起源，我们目前仅仅追溯到林家庄的5600年。红山文化有玉冠式，不年代更早吗？红山文化的年代6000年，或者说到6600年，它不是比林家庄早400年，或甚至早1000年吗？大家注意了，红山文化年代确实很早，它可以到6000年或6000年以前，结束的年代5000年之后。但是在红山文化当中出现的这一大批玉质很好、器型很厚重的玉器的年代并不是6000年，是在红山文化的晚期。我研究的结果，它的年代不超过5360年。这个年代数据这几年一直不必认定。最近在辽宁朝阳的半拉山墓地发现之后，到国外去测年代，肯定了5300年。那也就是说，林家滩的这个玉器年代比红山要早啊，红山是不可能影响到林家滩的。这是关于玉冠式的最早的探索，我们可以追溯到林家滩文化。 玉冠式，顾名思义，它就是装饰在头发上的玉制的饰品。前面的时间当中，周教授谈到了林家滩文化当中与早期玉礼器有联系的器类，说到了玉璧、双联璧、玉璜，还有刚刚说到的玉冠式。除此以外，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器型，比如说像玉箍啊，还有玉兽面等等。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在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安排了3集的内容播出，今天是第1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会带来更加详尽的介绍。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我们在下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